青春人叫人悲痛， 那才儿郎娘幸福多痛，卖女儿出 江 才 才情 义， 你莫伤心心地苦， 我们帮你把 你要振作的精神，坚定信心，义无反顾， 咱们得尽快想个办法，像我爹又倔又犟的人， 别看玉昌大叔又倔又犟，他可是个认死理的人，这件事啊非得要玉昌叔亲自提出皇亲， 他能愿意？ 哎，大哥哥， 好，这个办法太好了。 啥办法呀？ 出局。 这个办法能成吗？ 能成吗？ 准成。大当哥，你陪秋菊坐会儿，我先回去，省得兰花婶来了呀，多心。 哎， 大当哥，后天我妈去赶集，你告诉小丽到我们家来一趟。 那你写个纸条，我交给小丽。 还用写纸条？ 那显得多浪漫，小丽见了也亲切呀、啊。 好，我写几句。大当哥， 我 给你看看。 好，好，感情真挚。 看看现在的年轻人搞对象也改革了。 大当哥， 看看这面咋写那么的情书啊？ 你真好。 不好，我还不跟你说呢， 大哥哥。 哎，秋菊，你别这样，别这样。 哎呀，就差。 对， 嘿，有戏。 宽容几天，他说啥也不中，说合同完不成，

的 呢？ 小丽和秋菊他们俩正你搂着我，我搂着你，他们两个这么着呢。 不是，此话当真？ 我要瞎巴牙嘎嘣就死。 好李恩素， 大哥他爹，大哥他爹，大哥 哎呦，大哥，我浑身都暖成棉条了。 大哥， 还有力量啊！ 大哥，你这是干啥呀？大哥呀，这回呀，咱们可是一个战场的战友了啊！想想下边的戏该咋唱吧？ 你说咋唱啊？我是没词儿啊。和小凤鼓捣的兰花，卯劲的要彩礼，把亲事要黄了。哎，那个兔崽子，我妈，我妈， 他爹唱着说。 我的老祖宗， 老头子， 老头子，听我说嘛， 块钱是张玉堂借的。 是啊，他还说有时间找您唠嗑唠嗑呢。 他这是良心发现 的，这就说明人家呀对过去的事儿不记得了。 好，这就好啊。 哎，玉堂大叔，这回可是面糊眼打苍蝇糊了不开了。 出啥事了？ 他们十里乡高电厂订的公用合同还到期了，可他呀完不成任务，人家要罚他10000元，要不就告到法庭。愁的他呀寻死觅活的，要吃耗子药呢。 爹， 哎， 咱得帮帮他才对呀。 怎么个办法呢？ 听说合同到期还有半个月，还差400斤油，半个月咱两家小妹一起赚400斤油，还怕打出来吗？ 要是仅仅手，问题还不算大。 爹， 哎， 你叫小丽呀去告诉玉昌大叔，别叫他发愁了。 你爹，好，去吧。 哎， 小丽，回头啊找村长问问咱那贷款批下来了没有啊。 哎， 哎， 您真的决定把做油绝技传给大刚了？ 那不是你决定的。 您不后悔吧？ 我不后悔。 爹，您可真好。 大笨，我来了。 好，花儿啊， 爹， 点火炒芝麻。 我的大救星，买点礼物表心意。清，清就清吧。 我先出礼物，你看看。 哎。 心安后快，看出你我很深。 时候快收工，千万莫穿啊！记住了？ 记住了。 好，你炒一锅我看看。 哎，

有波澜，朕不知奸臣是哪国，为妻与女把冤深。 别松啊，老爱 大兄，我的总夫来了， 把你奸贼老严嵩横行霸道在朝中，你去害忠良有多少，去干我父心太凶，你以为斩草你除根，偏偏我逃出在京城，小生落得凌云志，定斩你奸贼不容情。将兰朕终身许配我，想靠我班子难上难，小生若有出头日，斩你父子才心甘。 去错 转身， 我回家禀祖父。 小姐，请来见礼。 官人，请来见礼。 小姐，请坐。 官人，请坐。

听众朋友，刚才呢是刘平、傅家祥演唱的评剧《闹阎府》的片段。听众朋友，再见。